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早上好，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发布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天气转晴，上午3到4级的北风持续，气温逐渐回升，大部分时间适宜节日出行，只是空气干燥，清明时节提倡文明祭扫，提高防火意识。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假期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以及四川大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今年在京录取分数线预计提高，香港大学录取北京学生的比例占到4%。调查数据显示，近30%读研的学生转换专业。12家河北单位入选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资源大课堂名录。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5号，北京外国语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香港大学做客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发布各校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分为提前批和一批，2018年预计文科在全市800名，理科在全市3500名左右，可以以第一志愿的方式来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国内唯一采用俄语教学的中外合作大学，2017年共招收了113位中国学生。北京理科超过一本线80分以上的学生可以来报考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考生关注这所学校，今年预计分数有可能会有所提高。香港大学每年在内地招生300人左右，在北京录取的学生大概占到全国招生总数的4%到5%左右，录取的比例相对较高。2017年文科在650分、理科在665分的学生可以选择报考香港大学。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专业考试4月7号在首都体育学院举行，报考体育相关专业的考生除了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之外，还要参加体育专业的考试。报考体育专业考试的考生需要携带身份证、准考证，并且按照相关的要求参加考试，考试当天还要进行面试。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参加本科提前批的 A 段录取，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等专业录取新生的高考成绩以及体育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根据招生计划数和生源情况分别划定。招生学校在控制分数线以上确定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和体育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全国考研报考的人数达到了238万，比2017年增加了37万人。近日一项专业的调查数据显示，读研女生的比例是高于男生的，读研农村生源的比例是高于非农村生源的。2016届本科读研的毕业生当中，有近三成的学生转换了专业，读研比例最高的是医学，最低的是管理学。读研转换专业比例最低的是医学，最高的则是管理学。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资源大课堂河北省12家资源单位的名单近日公布了，分别为河北省正定县荣国府管理处、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站纪念馆等等。12家单位分别提供爱国主义教育、乒乓球互动体验、科普探索等活动，中小学生可以结合实际选择适合学生特点的单位进行参观和学习。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和四川大学。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来为您介绍北京体育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的副处长孙鹏宇。孙处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再给大家介绍首都体育学院的招办主任龚佳主任。龚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你们好。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体育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的副处长孙鹏宇处长。我想呢今年其实很多同学在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关注的一个很关键的词肯定是双一流啊。咱们北京体育大学也是入选了这个双一流高校学科建设的行列，而且呢全国一共只有2所体育院校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学校行列啊。咱们北京体育大学就是其中的一所。那么今年在这个志愿填报上面，您觉得包括体育学我们入选了这个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列，会给我们的考生的志愿填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是这样的，随着教育部公布了2017年那个专业的备案和审批的结果，体育大学呢新增了11个本科专业，包括德语、教育学、经济学、网络与新媒体、法语、葡萄牙语等本科专业。新增的本科专业当中呢，有满足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需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满足国际体育人才组织和体育国际交流人才需求的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外语专业，满足支撑体育产业人才需求的旅游管理等专业，满足健康中国建设、竞技体育发展、全民健身需求的一个体能训练专业，满足互联网时代体育新媒体从业人员需求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以及拓展支撑学科专业布局为目标的教育学、经济学等专业。目前学校的本科专业增至了27个，学科专业布局呢实现优化升级，人才培养的结构类型也更加完善。 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体育学专业它是入选了这个双一流的学科建设。 对， 今年您觉得这个学科报名的情况会怎么样？ 体育类的专业呢，历来是体育大学的一个重点发展专业。我们往年呢有体育教育专业、社会体育专业、休闲体育专业三个专业，每年的考生呢也就是特别踊跃的来报考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的录取呢是在文化过线的基础上呢，按照体育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每年的考生呢录取到也是北京市的一些优质的体育生。 另外呢，从录取的人数上面来看，孙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去年在北京招了多少人？今年这个招生的人数会预计有变化吗？ 去年在北京招生呢是106人，总体的在北京的招生规模呢应该是保持不变的。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京高招录取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的情况。 我们以17年为例吧。体育类的文化分呢最低分，文科的最低分呢录取到了353分。理科的文化分呢录取到了300分。体育分呢文科的体育分最低录取到了72分。理科的体育分最低录取到70分。我们的招生章程里面会写到体育成对考生的体育成绩原则上要有一个80分以上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在北京录取的考生当中也欢迎大家积极来填报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因为我们在实际录取当中啊会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具体根据考生的报名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录取啊。 另外呢这个招生录取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政策要特别跟大家说明的。 录取规则上呢，我们就一个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身高的要求，还有就是我们在考生在填报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高考体检，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符合体育院校的一些招生的要求。因为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一些体育的课程啊，所以考生一定要保证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体魄吧，来完成这个大学的学业。 从平昌冬奥会结束之后，已经是进入到了北京的冬奥时间了啊。我们在16年的时候，北京体育大学呢成立了冰雪运动学院，那么去年年底呢又成立了冬奥培训学院。那么这两个学院的成立，在今年的招生还有人才培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引导作用，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培养的举措吗？ 体育大学呢也是在服务国家战略、备战冬奥会、冬残奥会等方面呢走在了前面，专门成立了冰球运动学院、国际体育组织学院、体能训练学院、运动医学与康复、体育工程学院等不同的类型的这种学院，全方位的培养呢体育的保障人才。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实验班的管理方面呢，还成立了一个冰雪产业管理的方向实验班，组建了体育赛事资源制作人才培养实验班和体育赛事解说人才师培养的实验班，主动承担的冰雪运动员、教练员、竞赛组织人员、体育媒体人和志愿者等不同领域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培养。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招办主任龚佳主任啊。其实说到这个关于北京冬奥会，不仅仅是北京体育大学这边来承担相应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责任，其实首都体育学院这边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动作，龚主任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了适应2022年的冬奥会，以及这个冰雪运动进校园呀，包括体育产业发展和加快建设国际化体育中心城市等对体育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那么首都体育学院呢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招收这个冰雪方向的专业的学生。从2018年开始从2018年呢我们将继续招生，这个来培养冰雪运动的体育师资，包括救护人员、冰雪赛事组织管理及新闻报道等专业型的应用人才吧。然后涉及到的几个专业，包括有这个新闻学、体育经济与管理、运动康复、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吧，这些专业都有这个冰雪方向的招生。 就是原本这些专业啊它是没有冰雪方向，但是为了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要培养相应的人才，现在已经有专业的这个方向。 对，而且就是我们学校就是要求全体的本科生人人要上冰雪，人人要学会一项冰雪技能。那么2017年呢就是在校的这个大二大三的学生就已经参加了这个技术滑雪以及技术滑冰的学习。刚才我说的介绍的这个冰雪方向的学生还进行了更加系统和专业的理论和技术的学习。2018年呢也将继续。 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学院一直是北京的这个体育师资的摇篮，未来这几年我们在体育教师师范生的招生培养上会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政策吗？ 今年年初北京市教委等部门呢专门发布了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到2022年这么一个文件，就是要求这个我们首都体育学院呢做体育教育这个专业是师范专业，作为这个国家级的特色专业，以及首批北京市的双一流专业，按照这个行动计划的统一部署，学校将在2018年增加200个这个师范的这个招生计划，就是体育教育这个专业啊，是免收学费的，来积极为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培养高素质的体育专业教师。 也就是今年我们在体育教育专业上会扩招200人。 是的。 这200人的构成是怎么构成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首都体育学院实际上招生的规模是不大的，去年是720人，那么今年呢增加到820人，也就是说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增加了100人，那么另外100人呢是从其他的各个专业里面 调剂过来一部分。 嗯嗯，就是有100个这个计划，实际上是这个 新增的， 新增的。 对， 然后剩余的100，我们是在其他专业当中调剂过来的。 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然后绝大多数的专业呢，实际上是从运动训练这个专业调剂过来的。哦、那么实际上对这个统招的这些专业来说，包括体育类和非体育专业，实际上影响并不是太大。 嗯，好，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200个名额对于今年我们学校的统招，影响是不会太大的啊。我们呢和大家关注完这个关于体育教育的专业今年的扩招之外，下边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还是这个运动人才的培养。其实刚才的龚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为了服务北京冬奥，我们相关的一些个专业都设置了关于冰雪运动方向，是吧？啊，那么实际上呢，相关的这个专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针对这个冰雪运动做了相关的这个招生了。从去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来看，哪些专业是咱们北京考生选择最多的？ 实际上从这个非体育专业来看，可能还是新闻学，大家选择的比较多一些。然后从体育专业来看，还是我刚才介绍的体育教育这个专业是最热门的。 嗯，体育教育这个专业是最热门的啊。下面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是我们学校这个双培和外培计划啊。今年我们这个双外培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专业？龚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首都体育学院呢，这个双培跟外培计划招生专业都是北京市建设这个国际体育赛事中心，包括体育健身休闲中心、体育文化创意和传播中心提供人才支持和服务的专业。双培计划呢，拟定的这个合作培养的学校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学校、啊、包括这个新闻学呀，包括运动康复啊这些专业。外培计划呢，拟定的境外的合作学校有这个加拿大英属的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这个伊萨卡学院等等。这个外培计划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外学习的这个学费以及一次性的往返路费，实际上是由北京市统一负担的啊。就是考生呢只需要就负担生活费这类的就可以了。 每年像我们这个双外培的计划大概会有多少？ 我们学校招生计划这方面不多，双培大概有20多个吧，然后外培计划可能有大概10人左右。 那下边呢，我们请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最近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这几年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有非体育类嘛，其实非体育类就是、我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大家不要很多人以为就是考体育院校必须有体育特长，实际上体育院校有一些这个非体育专业，包括刚才说的新闻学呀、公共事业管理这类的专业，运动康复、运动人体科学。那么我们学校这几年就是理科排名在22000左右，文科排名在7000名左右，这个是最低的要求。体育类的呢，我们这几年是体育和文化分数都达到北京市最低的录取分数线的情况下，那么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实际上是按照体育成绩来录取的。那么体育成绩要求这两年最低是在75分左右，但是因为今年我们要扩招200人嘛， 体育教育这个 对扩招200人，然后今年的分数呢，到时候肯定还是以实际录取的为准。然后休闲体育这个专业是按照文化分数来录取的，这几年文化分数大概是在430到450左右。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下面呢我们来电话连线四川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北京招生宣传组的组长肖波。肖波老师您好。 你好。 首先呢，我们先请肖波老师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基本的情况吧。 四川大学今年来这个招生规模是相对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增加数不是特别的多。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一共是录了多少人啊？ 去年我们包括在北京文理科一起大概是在150人左右。 150人左右的一个招生的计划啊。今年我们这个在北京的相关的投放的专业会有哪些？哪些这个专业是属于比较热门的专业，北京考生比较喜欢报的专业？ 像我们在文科的话，主要是投放了汉语言文学、国际政治、英语和法语等这六个专业，这几年都是。理科呢就投放的是比较多的了，就一共有43个专业，包括了这个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的5年和8年制，以及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化学，这43个门类。相对来说，这两年比较集中的就是说是口腔医学、临床医学，的5年和8年制。高分子材料与科学与工程、汉语言文学啊，相对的这个报考人数是多一些的。 这个也是北京考生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专业是吧？那这个录取的分数肯定也不低了。 对，他们这个分数呢，相对在整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呢，里面都是算是相对来说高一点。 那么关于四川大学，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就是这个匹兹堡学院。 对， 这个是不是每年也会吸引很多北京考生的关注？ 并且这个我们在北，相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在北京这一年，最近3年的这个投放的人数，都是增加的幅度都是非常的明显的。 他会设这个学院当中会涉及到什么样的专业？ 因为这个是和四川大学和美国的匹兹堡学院进行相应的一个合作。匹兹堡大学呢是美国的这个汽车制造里面非常优势的一个学院，所以说我们跟他的合作的三个项目都是与这个相关的，就是工业工程、机械设计、制造以及自动化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三个本科专业。 这个院校是我们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就需要来做这个志愿的选择了，对吗？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以单独的一个招生代码来，就是在统招的时候录取的。 这是单独代码招生的。 对，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专业实际上你是不报是不录的。 对，不报不录。同时呢，我们这个考这个学生的话，他如果因为你在录取的时候有3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专业。 对。 那么如果说在学院内部，你比如说你在学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如果说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可能你对这个工业工程反而更感兴趣。那么在学院内部，如果说达到这个专业的要求，可以在院内这个三个专业之间进行一个转换。 那么每年在北京录取这个报考匹兹堡学院的这个录取的分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就是说是最低分的话，可能就是在我们的一批次的录取的这个20分左右吧。 好，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统招的这个最近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吧。咱们就以2017年为例，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分数，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排名的参考，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 我们文科去年在这个北京的录取的分数呢，大概是提档线是618，在整个的一个排名呢是955名。理科呢是提档线是621，排名呢在3926左右。 那么我们在这个在录取的规则上有哪些需要特别提醒北京考生的吗？ 我们现在的一个就是说是第一个是录取这一块的话，如我们这个排名现在如果说是在文科在1500以内，然后理科在5000名以内呢，报考四川大学他都希望都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在招新计划里面就是说实行平行志愿的这个省份，我们的提档比例呢大概是控制在105%以内，原则上哈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个进档学生的这个专业安排的话，实行这个分数极差的一个办法来就是他进行这个专业的安排。那么第一和第二志愿之间呢分数极差是为3分，然后其余志愿之间分数为1分，就是3114个1吧，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当所有的考生的志愿都没有办法就是说得到满足，他填报的6个志愿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愿意服从专业调剂，则根据考生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到其他没有能够录满的专业。但是如果说这里要提醒一下这个广大考生，就是如果说不服从专业调剂的话，那么做退档的一个处理。那么我们也承诺就是说是只要你的分数进档了，那么并且也服从调配，我们就提档不退档。 好，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考生是负责的啊。您呢给我们大家来公布一下咱们四川大学的咨询联系电话。 0288 086080605。 我们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体育大学和首都体育学院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 北京体育大学联系方式呢010-6298-9047。 首都体育学院的咨询电话是820-9076以及820-9096。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给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呢做客节目的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及复旦大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58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有偏北风，扩散条件持续有力，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0微克，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 雨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消息。中央纪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组近日印发了2018年的工作要点，驻部纪检组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针对2018年工作要点的主要考虑，负责人表示，谋划今年的工作，首要的是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党的19大精神、19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